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0集，争一。在叶梅姐弟逃跑两日后，永乐帝以叶家勾结卢正淳参与谋反一事，将叶家上下屠戮了个干干净净。对付叶家比对付卢家要容易一些，卢家是叶家的依仗，卢家倒了，一个叶家翻不起什么波浪。纵然叶茂才在世的时候有许多人脉和追随之人，不过在永乐帝的铁血手腕之下，众人也都看得清楚，生出惧意，不敢再如以前一般放肆了。叶茂才是永乐帝亲自定的罪，与午门斩首。说起来叶茂才倒也不冤枉，沈庙把从叶梅那里换来的东西挑出有关皇室的交给了显德皇后，叶茂才为了牵制皇室倒是也在暗中动了不少手脚，这份东西反而成了为叶家定罪的重要证据。与午门斩首，皇家这一回立的威可是很大了。而跟着叶梅和金星明的墨雨君也不时地传回消息，他们逃跑得很是顺利，大部分的人都相信了叶家这对新任回来的姐弟是死在了断崖处，原因是夜里潜逃的时候没有看清路，慌不择路摔下了悬崖，死无全尸。虽然大量的官兵也在继续搜捕，不过确实也未曾发现他们二人的踪迹，外人都道是叶家人无一生还，却除了有一人，便是叶红光。沈庙让莫晴去处理了一下，不过叶红光直到现在还没有醒来。高阳说能不能醒来全靠叶红光自己，指不定就这么一辈子睡下去。而谢景行是在一个雨夜回来的，一阵秋雨一阵凉，沈庙在灯下看书，雨滴打在窗户上发出细小的声音，天气也已经渐渐生出凉意，桌上的茶很快就凉了。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，外头斜卷着寒气的风雨也进来了一些。沈庙回过头，谢景行关上门走进来，他的衣裳都被小雨打得有些湿，脱了外伤，见沈庙愣愣地盯着他，不由得唇角一翘，走到他身边捏一把他的脸。 不好，我夫人变傻了。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，连话也不传一句？沈庙拨开他的手。谢景行一走就是好些日子，连个信也不传，沈庙饶是好性子也被弄得有些恼火，至少得报个平安才是吧。这府里上上下下又都不知道他的行踪，真是叫人伤脑筋。谢景行哄他， 我怕和你说话就忍不住想回来，皇兄交代的事情没办法耽误不得。 他揽着沈庙的肩似笑非笑， 早知道夫人如此想念我，我就该早点回来的。 你干脆别回来了。沈庙余怒未消，谢景行想了一想，便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，说道， 这样吧，为了补偿夫人，今日我就任你摆布，绝不挣扎。 有病你。沈庙忍不住笑了，谢景行见他笑就道， 哄好了，不过我回来听说了一件事，你把叶梅放跑了？ 不是把她放跑了，她要去明齐，还偷了叶茂才搜集的有关大梁的秘密，想来她是要凭借着这个去投靠明齐的贵人了。我把她的那些东西换掉了，还送了一些兵房图之类的，想来作用更大些，说不好凭这个她还能弄个皇后当当。谢景行微微一愣，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目光眨了眨。 夫人这招好毒啊。 叶梅欢天喜地地拿着这些珍贵的东西去找明琦的贵人，都有兵房图这种重要的东西了，贵人只要不傻，都会利用重重关系将这东西呈上给傅修仪，来换取天下的功勋。可谁又知道，这兵房图却是沈妙画的。这要是傅修仪照着这上头的打，只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沈妙挑眉，我就是毒妇呀，蛇蝎心肠，那又如何？ 非常好。 谢景行悠然道， 我就喜欢毒妇。 那些我送给叶梅的东西，后来我自己又摸了一份一模一样的，等会我拿给你。明琦和大梁总会开战的，到那时有了这东西，你总能知道明琦做的是什么打算，事半功倍也好。最好在一开始的时候给傅修仪一些甜头，让他以为那些东西都是真的，试探过真假之后，他一定会按照其中所安排的加大人手布置，到时候再将计就计，反而更加划算。谢景行一笑说， 你算得还挺厉害。 什么时候走？沉默片刻，谢景行才道， 你知道了。 你以为可以瞒很久吗？沈妙叹息一声，见谢景行没有说话，反而自己笑起来。那以茶代酒，先遥祝你顺利了。他倒了一杯茶递给谢景行，谢景行怔了怔，便也接过茶水看着沈妙。倘若你胜了，回来后记得送我一个心愿。 你想要什么心愿？ 谢景行挑眉，眸中亦是浓浓笑意。沈妙想了想，先欠着，我还没有想好，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 可以。 谢景行打了个响指， 我也有个心愿，你现在就要满足我。 什么？他一把把沈妙扛在肩上，就往后面走。 陪我洗个澡。 放我下来。 未央宫的花凋谢了很多了，在春日里繁密，夏日里茂盛的花朵，到了秋日一片片凋零，看着就格外惨淡些。不过宫女们又找了一些菊花，大朵大朵的紫色、白色、黄色已经有了出绽的苗头，似乎可以将这冷清消融一些。不过秋日本就是肃杀的，又岂是几盆花就能改变的？秋雨细细密密地飘进来，有些飘到了屋里。陶姑姑把窗户关好，又将小火炉拨弄两下，才轻轻地退了下去。永乐帝半倚在榻上，他其实生得十分俊美，然而平日里总是冷着一张脸，无甚表情，于是那俊美便也被人忽略了。人们看到的是帝王不近人情的冷漠，心机深沉的手腕。褪去永乐帝这个身份，谢赤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倒是无人知道了。或许有两个人是例外，一个是睿亲王谢渊，显德皇后也算一个，从前的敬贤太后大约也能算上，只是私人已故去，如今再说都是无用。显德皇后正在熬花茶，采集来的花瓣在去年埋在树下的初雪，放上一勺蜂蜜，小火慢慢地煨着，清甜的香气从小壶中一点一点散发出来，配上一点御厨房里刚出锅的桂花酥，热乎乎的，甜蜜蜜的，叫人甜到心里去。显德皇后挑了一盏茶递给永乐帝， 去年臣妾和秋水一起采的初雪。 显德皇后自己尝了一口笑了， 很甜，今年等到了冬日下雪的时候臣妾再去采，皇上若是喜欢也可以一同来看看。 永乐帝看着他默了片刻说， 今年冬日 朕还在，就陪你。 谢恩德皇后手一颤，一大滴茶水倾倒出来，倒在了她的手背上，疼得她嘶了一声。永乐帝见状，就顺手从一边摸到手绢，拉着她的手，一边擦一边责备：“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” 那水却未曾擦干，反而越来越多。谢恩德皇后哭了，她的眼泪也滴在手背上，温温热热的，反倒像是比那滚烫的茶水还要灼热。她道：“ 皇上何苦说这些戳心窝子的话，惹臣妾伤心？” 永乐帝动作一顿，看向她：“ 清真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